第二节啊，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独白。我想咧做翻啲节目咧，有多啲讨论嘅，就唔好似之前咁啊，即系讲件事啊，讲解放军啊，讲啲人啊点样啊咁，就少好多啦。因为想正正经经啦，因为我想将巴打台咧嗰个形象啦，提翻高半格啦。即系人能够，我能够做嘅都系提高半格啫咁，吓咁啊！再多嘅就要靠其他同事努力啦咁。咁我哋做节目就想话多啲讨论性啦。咁一讲呢啲咧就 view 数自然低，咁都冇办法。咁我亦都讲一讲啦，因为咧近期有件事发生咗，有个网友啦，寻日嚟，咁啊多谢佢啦，因为佢请我食大白兔糖，又请我食花生糖。巨记买特登买嚟嘅，佢发生咗件事，咁我哋讲一讲个操作啦，即系法院嘅操作啦。呢两节咧就其实想讲呢啲，咁佢系特登走嚟揾我，咁我啱啱出咗去啊，出咗我地盘有啲嘢做，咁咧就知道佢翻嚟啦。其实我去到太子噶啦，因为我哋公司喺荔枝角啦，咁到咗咁啊 Albert 啦 ，Alex 佢话：哎呀，有个网友上嚟揾你啊！两个人上咗嚟，咁咧其实咧我就赶住过海咧去礼顿开会嘅，咁但系你上到嚟，我唔想人哋白走啦，仲有啲时间，我兜翻转头，咁咧就叫肥 Ben 咧就喺架车帮我看住车，我走翻上嚟咁见到佢，佢问咗我几个问题嘅，咁亦都睇下帮唔帮到忙啦，咁上到嚟，咁咧就嗰、那个网友咧就同埋佢，因为佢阿妈啩，因为赶时间啦，得十零分钟时间，咁好仓促啦，咁啊揸住拐杖啊，咁可能视力有多少问题啦咁。而另外嗰个网友咧，咁佢话有听我做节目，知道我对大陆比较熟啲，咁唔敢讲。不过咧就我讲我见到嘅嘢啦，就唔好似人哋咁，即系佢唔好嘅，你话俾佢听唔好咯；好嘅，你话俾佢听好，就唔可以为咗闹佢而不停咁闹咯，即系我唔系咁样。咁咧佢就话你熟啲咁，咁佢就讲咗佢番禺，佢阿爸就落咗嚟香港。咁啊番禺有条村嘅地咧，佢哋有份。那个古仔应该系咁样啦。咁咧就因为佢嗰阵时咧嗰个大陆嘅户口名，同佢落嚟香港攞咗身份证嘅名唔一样。咁而嗰笪地就，俾村啊，即系村啦，里面嘅村委啦，就起咗屋，咁啊连埋啲你嘅地啦，系咪啊？佢嘅地，连埋村委自己本身嘅地，就喺上屋起咗个物业啦。咁啊，其实佢等于佢霸占咗你嘅地，咁有集体使用权。咁佢哋就想嚟解决呢件事，咁佢就揾咗香港嘅律师。因为好多香港律师咧就系代理大陆律师嘅嘢嘅，咁啊当然啦，因为呢个网友咧佢本身视力都麻麻地，即系睇嘢唔系咁清楚，咁咧就两个上嚟，咁寻日冇办法啦，招呼唔到佢，咁咧就同佢倾一轮，咁我就提供一个方法俾佢，我话咧唔好揾香港嘅律师，因为揾香港嘅律师咧，即系佢赚咗虫。然后找个大陆的律师楼同你做合作，抽得仲紧要。咁跟住佢就仲问我，如果要打呢啲官司点搞啊？我话好简单啫，你番禺属于广州，而家你咧就去广州，唔好去初级人民法院，佢应该系中级人民法院去睇。咁咧，佢哋一样咧系有律师名册嘅。你就揀头嗰二十位，而嗰啲咧就通常嚟讲，你讲明系打经济案，就同香港一样嘅。咁你联络佢，咁个收费咧最高咧，经济案咧，如果正常嚟讲咧，最高嘅收七点，即系嗰个价值啊，官司嘅价值系七点，咁一百万咪七万咯。咁有啲低啲，讲价价低啲嘅。咁佢问我点解揾呢啲律师，咁我就解释俾佢听啦。一般咧，第一，必然是大律师行有些地位的，有些地位。第二呢，他们基本上呢头那二十个呢跟大陆的法院是挂钩挂扣了。 大陸叫掛扣，我哋香港叫掛鈎。因為呢大陸做任何嘅法庭都係合議庭嚟嘅，合議庭。合议庭咧就有五个法官，即一个庭长有四个法官共同决定去判呢个案，所以咧你入法庭都见到嘅，唔好似香港有个法庭跟住有陪审团啊，或者冇陪审团未必有啦，个法官就哼哼哼一个，但系你留意一下，你上大陆嘅法院咧就有一个坐在中间，有两个坐隔篱，嗱呢个基数嚟嘅，咁其实系应该有个庭长有四个，加埋就一个合议庭。他所有的案呢就经过五个人去表决去决定判哪个赢输。表面上啦当然啦。咁而呢啲咁嘅律师行呢基本上好多就同啲法院嘅法官係有关系嘅。有啲係同学啦，即係同学啦，一齐读法律系出身啦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到北京啊做呢个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，可能佢唔系读法律出身嘅，但系正常而家留下呢啲都系读法律出身嘅，即好似香港咁啦。咁啊做大律师或者做法官啊，咁咪睇自己话裁判官，你自己拣条路。大陆其实而家都一样，表面上系好文明，但系到最后尾都系讲人脉关系。点解我话要去中级人民法院揾呢？因为上到中级咧，去揾律师咧，就比下低即系咩都有托啦，即系好似医院有医托啦，啊，食饭有饭托啦，啊，即系美女美女饭局嗰啲啦，啊，乜嘢都有托嘅，啊，咁咧呢啲法律都好，海关有事都有啦，有啲蛇仔其实就系托啦。想撇清咗初级第一庭。因为咧，大陆咧打两庭，正常嘅。咁啊，初级你中级人民法院揾法官，咁呢啲咧上两边都应该搞得掂啊，倾得掂。而嗰个人，佢一定个法个律师唔会同你讲，你一定赢。但系佢肯收你七点，基本上你呢单官司冇乜悬念噶啦。吓，因为呢七点点解收费咁贵？如果你打一千万。一千万咪七十万咯，啊包打嘛，系啊，所以打经济案系容易打嘅，就是、你嘅关系去到边。咁而寻日见到个网友啦，个网友就话，因为佢视力嘅问题，咁佢就同我讲话唔方便，问我有冇人介绍，咁我就同佢讲啦，我话我未必。介绍到俾你嘅，一个其实我就唔想做介绍，我只系能够提供一个方法俾你，等你自己处理，而唔系我介绍俾你，因为我唔想你误会我。啊，你人揾我，我就执翻份啦吓，呢啲就唔系我嘅，但我就只能够讲嗰个实际法院嘅程序系点样，同埋点样可以揾到啲律师帮到你。全世界话揾到都假嘅，真真正正就系咁样。吓，唔使经香港，咁佢话唔系，唔同名，其实唔同名冇紧要嘅，你可以查得到大陆嘅户口系乜嘢，几年几月批咗落嚟，除非你偷到啦，批落嚟香港系嘛，咁香港有登记，咁亦都揸翻嗰份嘢，个名称有唔同嘅，就揸翻系同一个人，跟住上去攞翻你嘅权益。咁当时佢阿妈就讲咗句说话啦，嗰位老人家话啦，我就问过佢喺边度啦，咁。近唔近呢个大学城啦？如果近大学城咧，就近期咧咪大学城扩展啊，周边嘅村啊收地收得好紧要，咁咧就好值钱。咁佢话其实我哋嗰条村好荒凉嘅，都唔值咩钱，因为番禺都大嘅。真正咧广州咧，广州城啊，梗系好旺啦吓。但系番禺拼入咗广州咧，番禺即系讲少少大湾区嘅嘢，番禺基本上都仲未限行噶。广州就已经限咗行四日，咁但系咧番禺系未限行。番禺仲有，其实咧禁摩托车咧，即系电单车咧，喺广州已经禁咗十年噶啦。深圳都一样，但系咧番禺都仲未禁，就系因为佢个经济发展发达发展未到嗰个水平，未禁到吓。 同埋好多基本上好似市橋啊呢啲咧，各樣嘢咧，大石呢啲咧都未係發展得好完備啊，即係番禺計。咁啊，講翻啦，如果大家想我繼續講大灣區嗰十一個城市真正佢哋個價值喺邊度，同香港嘅關係喺邊咧？留啲言啦，唔係講唔到落去，因為得兩千幾 view 嚇。但我真係想做嘅，等大家了解啲，因為好多唔係翻大陸嘅，咁即係唔了解啊。即係你睇好多報道咧，因為都有情緒，因為其實都係要賣紙，即係我都要睇 view， 人哋賣紙。報紙其實咧，你話係咪百分百準確咧？其實都唔係。好似之前我叫做中美貿易戰講習近平嗰即係中期選舉，我講嘅嘢出面嘅嘢有啲唔同，其實就係有啲細節新聞都唔報，咁你可以聽一聽，咁可能俾你嘅感覺，哦，原來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嘅分喺呢樣呢次選舉之後有咩分別啊？咁再講講啦，咁咧就。我其实都过去咗啦，深圳都仲可以帮下到下手啦，咁但係广州真係帮唔到。咁但係呢都试下联络一个朋友啦，睇下佢可唔可以提供到一啲资料啦。咁而我哋呢都会因为呢我答应咗要放100个生灵啊，即係上次搵阿潘发光潘师傅帮忙呢。咁呢我哋呢就想下个礼拜日呢再打鼓岭。就找我其中一个师傅啦，咁潘师傅又唔介意嘅，因为找佢，因为潘师傅冇地方，我諗住呢就喺上个山顶嘅打鼓岭放生，咁就想找阿哈佬帮下忙啦，咁上面喺嗰度烧全羊啦，咁睇下个礼拜定再下个礼拜啦，咁有啲人想嚟嘅，最好有车啦，咁可以去行下嘅，睇一个大自然嘅地方，但係收唔到电话㗎啦。上去探一探哈佬啦，因为始终帮咗我哥咁多啦做节目。咁我又再讲返啦，讲返法院嘅嘢啦。咁就搵个人睇下解唔解决得到，唔知帮唔帮到嗰位哥哥仔。咁尽下力啦。咁法院嘅嘢头先我再讲就是、合议庭。到最后尾系咪真系有公正嘅法律呢，在大陆呢再过多30年我相信都未得。因为新闻自由你不开放，法官都是写着共产党三个字。他未必是贪污的，亦都未必是性的，但他有些政治的目的去判一件事，或者有些人脉的东西，人情上的东西，即是大陆叫打招呼。你打咗招呼之后就容易搞。是我到而家我都唔能够習慣喺大陆生存或者生活嘅一部分，就係、是、打招呼。即係唔係你寫咗係咁就係咁。咁睇下到时帮唔帮到呢位网友啦，因为呢两个都要联络㗎啦。咁佢又搵阿哈佬啦，咁话有啲嘢搵阿哈佬啊，帮唔帮到手？咁我听日都要搵哈佬嘅，即系识放假费事搵佢，因为佢多数喺石打鼓岭啊，收唔到电话吓，嗰度真系，唉，冇车道嘅吓，有啲诚心嘅人，佢根本上咧就行上去。咁咧，仲有啦，节目尾声，咁啊，即系如果大家想了解乜嘢咧，留言俾我啦，同埋想唔想我继续讲大湾区？咁可能简单啲。咁而每一个人在大陆对法律的理解不一样，因为他们不是写得很清晰的，所以在大陆犯了事或者没有犯事而有些事发生的时候呢，在这件事未好爆好全世界都知道的时候，你就要选择你找什么人帮手，这个才是大陆的生存之道。拜拜。